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份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世纪的声音，在这里为青春而驻停。 你我心中的独白，摇曳悬挂百年的风铃， 热忱亘古不变， 心声永恒穿行。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农业大学广播台。 This is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roadcasting Station. 聆听你我，用心发声。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一至周六中午12点为您准时直播的热线传情，我是主播琼琪。今天琼琪给大家带来的是那些经常能在老爸的车载音乐中听到的男女对唱情歌。这第一首歌呢，是李克勤和容祖儿的《世界真细小》。这首歌是小柴主播推荐给我的，我连一遍都没有听完就爱上了这首歌。记得那个时候，李克勤和容祖儿正在办演唱会，我还因为这首歌特意去 B 站刷完了整个演唱会的视频。这首歌描绘的是离婚后的情侣多年后在街上突然遇见的情景。李克勤和容祖儿在副歌部分的一问一答演绎突如其来与前任偶遇的有趣画面，充分表达了两个人内心的纠结与不安。而琼琪最喜欢的莫过于那句越逃越相遇吧，为何凡人没有孟婆茶。这是有多深的感情与回忆才会被逼得向上天讨要孟婆茶啊。琼琪也不多说了，希望大家也能成功被这首歌洗脑。如何能使你悔恨遗留下我那样，想过早晚去回行，不过此际便是实，都会经方式才持行亦受法，好过等到五月时才知解决这段遗憾，太过心碎亦过醉也，跟爱与挥吧，无期末变化吧，跟爱幸福吧，从情人亦有过吗，宇宙那么细，如何回避亦碰到吗，偶遇太可怕，只好闯绝万头，我爱你吧，但其实无路走 球未够大吧？ 自受人灭贵碰面吧， 越淘越生越怕， 人为何没有梦可差？ 要是你知你怕，快面对可以吗？世事再可怕，经不起豁达的看法，让前路继续来吧。 是情绪或在日后是作传奇，爱是盟约，是习惯，是时间，是白发也叫你我乍惊乍喜。全遗忘自己，竟可相许生与死。那日谁来问起？天高风急，双双远飞。 这首《神话情话》是九五版《神雕侠侣》的主题曲，似乎对于每一个金庸迷来说，九十年代的那一批 TVB 最后的武侠剧是最令人难以忘却的。细数一下，九四版的《射雕英雄传》，九五版《神雕侠侣》，九六版《笑傲江湖》，九七版《天龙八部》，以及九九版的《鹿鼎》。这些电视剧填充了多少人的青春记忆，无论是爱得痴狂的杨过小龙女，还是爱得疯狂的林莫愁，亦或是爱得悲苦的郭襄，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顿时浮现在我们眼前。在那个港剧风靡的年代，感谢它让许多人在青涩的年纪见识了最伟大的爱恋。琼琪也借这首歌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般深，相知爱意浓， 情海变苍茫，痴心如冷风， 纷飞各天涯，他朝可会相逢， 萧萧风扇凄一抱雨中， 人海里飘。 现在大家听到的是张学友和汤宝如的《相思风雨中》。若说起粤语中经典的男女对唱情歌，就不得不提起他。每次坐在爸爸的车里听到这首歌时，他总会边开车边哼着，而且总是只记得“纷飞各天涯”这一句粤语发音，然后一秒切换到国语版，也算是十分可爱了。这首歌呢，其实是电视剧《初为江湖》的插曲，讲的是真正的感情不是时时刻刻的在一起，而是心紧紧的靠在一起。张学友对这首歌的演绎足以流传很久，他细致的表达感动的不仅是你我，还感动了这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人。这首歌之后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不要走开，马上回来哟。 纷飞各天涯， 但愿他日重逢。 夜漫漫路上真重。 轨迹连接你我最真实的感动， 有没有一个声音穿越时空，就在这里触碰你的心灵， 聆听你我用心发声， 聆听你我用心发声， 每天中午十二点与您准时相约，不见不散。 我搜过你，在夜里我吻过你，在春天我拥有你，在冬季我离开你。 有相聚也有分离。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花开有意热线传情，我是你们的主播琼琪。这首在雨中是由刘家昌作词作曲，姜育恒和梁艺珍演唱的，收录于专辑姜育恒的《刘家昌之歌二》，往事只能回味中。在韩寒的电影《乘风破浪》中也将其作为宣传曲发布。在歌中有一句歌词这样唱道，你说人生艳丽我没有意义，你说人生忧郁我不言语，一句话便道尽人生的悲喜交加。那些美好的往事，那些悲伤的回忆，不得不爱的欢喜，不得不离去的无奈，都是人生这幅画卷上不可或缺的一笔。我们不放声高喊，也不娓娓道来，只是把它当作一杯酒或一口茶，静静品尝，细细体会，默默承受。我想这便是人生的真谛了。 在春天我拥有你，在冬季我离开你。 有相聚也有分离， 也有分离。 人生本是一段情，有欢笑也有哭泣。 yeah, yeah, 不知谁能躲得过去。你说人生眼里我没有意义，你说人生忧郁我不言语。只有默默地承受这一切，承受数不清的春来冬去。 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不必飞行， 评剧是李义珠、李复兴演唱的歌曲，由鲁拉拉作词，孙正明作曲，收录在1987年发行的《评剧》专辑中。第一次灌录唱片的歌手李义君就是以这首歌走红的，但包括他在内，从来没有人知道他真正的词曲作者是谁。而在最初的歌词本上的词曲作者写的都是鲁拉拉，这鲁拉拉呢，其实是救国团办学生寒暑期营队负责帮忙带活动的康复人员。李义君说，当年唱片公司还曾试图找到能证明自己创作这首歌的人，并愿意付他词曲的创作费用，可是很久都没有人来领这笔钱。最后寻找创作人的报道震撼了曲作者孙正明，这才打开了他已经尘封20-30年的记忆。因为当时他有个后来失联的女性好友，名字里面有一个瓶字，他灵机一动写下了评剧这个歌名。他说非常期待有机会和郑明女性好友以及两位作词者能够重逢，再续评剧的奇妙缘分。 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不必飞 赈灾公益而做的《微笑的起点》是琼琪特意选出来的，以此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虽然汶川地震是一个不幸的灾难，但人生还是必须继续往前走，我们要更努力更用心的生活着，就从微笑的起点开始吧。琼琪在这里祝天下所有的白银天使们节日快乐，工资加倍。 想代替眼泪，用爱画出另一个起点，用温暖的双臂做你堡垒，让黑夜不漆黑。我们用汗水

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都有专属于每一代人的记忆，每一代人都有陪伴自己长大的卡通人物。动画中的卡通人物，除了让我们拥有快乐的童年，他们也是我们的启蒙老师。许多动画大都宣扬着努力、友情、坚韧、正义等品质。对于懵懂无知的我们而言，虽然不可能说看出这些动画蕴含了什么深层次的含义，表达了什么主题，但角色的思想确实会随着自己带入角色而潜移默化到自己身上。于是不放弃自己的信念，追求胜利就要付出努力，珍惜朋友和亲人等思想在那个时候就扎下了根。这些动画里有大喊着人的梦想永远不会停止的信念，有用全力去冲破面前困境的勇气，有把自己的后背交给出生入死的伙伴的羁绊。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动画不只是动画，卡通人物也不只是卡通人物，他们更多的是一种情怀。接下来本期大学时代将带你走进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卡通人物。 陪着迷路的小姑娘在漆黑的雨夜等公交的龙猫，很少有人知道，这就是宫崎骏自己的故事。和电影里的小女孩一样，宫崎骏也有一位生病的妈妈。她六岁的时候，妈妈就患了结核，每天只能躺在病床上。小小的宫崎骏哭 哭着求着妈妈抱抱她，像别人的妈妈一样背一背她。可是我的妈妈只能痛苦地摇头拒绝。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一个没有被善待的人最能识别善良，也最珍惜善良。所以从未拥有过的宫崎骏才特意画了一只绒猫，始终陪在妹妹身边吧。很想回到那个晴天，外公在拼命地找我，而我和一群同龄的孩子坐在一起看绒猫。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无法像孩子一样肆意的大哭小叫了？心里的小情绪堆积得像山一样高，直到溢出来。与其如此，不如永远像孩子一样。可谁又能够那样呢？绒猫，你只能草育它，却无法寻找它。 记得第一次看《猫和老鼠》，是从爸爸买的 DVD 上面，一只鬼马精灵的小老鼠，一只有些蠢萌的大猫咪，每次看到它们都会被逗得捧腹大笑。具体情节我现在已经记不太清了，但似乎汤姆猫永远是倒霉的那个，不是被 Jerry 整，就是挨主人打。谈起童年，第一个想到的一定会是动画片。很感谢在 3D 动画还没有流行的小时候有这样一部经典的陪伴。或许正是米高梅电影公司对人类幽默的精心总结与再创造，才有这部百看不厌的猫和老鼠。 我觉得没有哪个男生当年看七龙珠的时候不是热血沸腾的吧。当看到悟空的头发瞬间变成金色，浑身闪着金光，一次次的劫后余生得到力量的突飞猛进，为了兄弟情不惜付出自己生命的时候，瞬间感觉全身都像被点燃了。那种激动到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依稀能够感受到。记得有时候做白日梦，就幻想成自己变成了超级赛亚人，腾空上升，在宇宙中穿梭。虽说现在想起来有些幼稚，但还是理解当初沉迷于动画里的那个人。毕竟我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在看龙珠时候会不会依旧有着当初的热情。 提到樱桃小丸子，这部连续21年位居日本动画收视率前3的动画片，是很多人童年的回忆。很多人会问，为什么小丸子在大家心目中这么受欢迎？其实主要是因为他迷迷糊糊的性格里藏着很多大家欣赏的特质，比如他简单又真诚，真实又坦率，不在乎别人的眼光；比如他善良重感情，常怀着感恩之心；再比如他热爱生活，享受生活，幸福感很强烈，很容易满足等等。 在这部动画片里，我最喜欢的一集是小丸子和爸爸一起吃大排档。小丸子自告奋勇地给爸爸做晚餐，结果把鱼做糊了。爸爸并没有责怪小丸子，而是决定带他去吃大排档。在吃的过程中，两人撮合了吵架的情侣，安慰了遇到挫折的壮汉。最后，爸爸背着吃睡着了的小丸子回家，一起消失在夜色中。这一集并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可是却可以让我的心变得很平静。热气腾腾的小吃摊，陌生人之间没有隔阂的互相攀谈，一起喝酒，一起吃肉，原本很要强的壮汉也可以在想起旧日子时无所顾忌地哭出来，大大咧咧的小丸子可以安心地趴在桌子上睡觉，因为他知道爸爸一定会送他回家。平凡的食物，平凡的邻里，平凡的爸爸，凑成了平凡而又不平凡的生活。也许这种平庸又不平凡就是生活的真谛。 高手这部动漫想必是我们许多男孩子的青春。说起我最喜欢的一个人物，并不是充满热血的樱木花道，不是帅气潇洒的流川枫，也不是感动过我们很多人的三井寿，而是那个在陵南高中一个人撑起一个球队的仙道扎武。他与流川枫有着不相上下甚至说更强的实力，却缺少着能给予自己帮助的队友，以至于在只有100多集的动漫中，陵南就在全国大赛之前被淘汰了。我喜欢他的原因不仅仅是他有着数一数二的能力，在他的个人能力之外，体现更多的是他悲情的一面，一个人难以在球场上拯救自己的队伍，加上他帅气的球风，仙道便逐渐成为了我最喜欢的动漫人物，没有之一。 为什么我们会爱哆啦 A 梦那么多年？小时候我很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哆啦 A 梦，我觉得它好神奇好厉害，最重要的是哪怕大雄永远是零分，总是被欺负，他也对大雄不离不弃。其实哆啦 A 梦有两个爸爸哦，藤本弘和安孙子素雄，这两个漫画家小学5年级就认识了，因为都爱漫画成了好朋友，后来两个人一起去了东京，用同一个笔名藤子不二雄画漫画。1969年底，数着藤子不二雄笔名的哆啦 A 梦诞生了。此后的18年，他们两个漫画家都是哆啦 A 梦共同的爸爸。瘦弱，不会运动，性格内向，是那种在班上最受人欺负的小孩。 不敢在大家面前说话，喜欢在角落里一个人呆呆的幻想。在孤独的少年时代里，他说是幻想拯救了我。我总觉得与其说哆啦 A 梦是他画给孩子的，不如说是他画给小时候的自己的。那个孤零零的孩子希望有一个哆啦 A 梦能陪伴保护自己。不管遇到什么麻烦，有什么愿望，哆啦 A 梦都能从44元的神奇口袋里掏出宝贝把它解决，还能和他一起去神奇的大陆探险。在我的童年里，他创造的那些神奇道具带给我无限快乐。想飞有竹蜻蜓，东西丢了有追踪箭头，想回到过去有时光机，多么美好呀！难怪我们都爱哆啦 A 梦。 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动画，陪伴我们长大的卡通人物，当我们逐渐长大，也许到时白发苍苍，他们也依旧风华正茂。他们曾经带给我们感动，带来欢乐，更多的带给我们成长和不曾经历的风景。我们陪着动画中的人物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感受他们不一样的人生。他们教会我们勇敢、积极、乐观，跟随他们一起在哭笑中渐渐长大。那些永不过时的经典人物，无论何时看到他们，我们的心中都会漾起涟漪。那是童年的味道，童年的感伤，童年的欢笑。所以感谢你们陪我长大，无论将来身处何地，这些从小积累的力量都会是前进路上的动力。